我很想知道，对于你而言，国与晚之哪个更重要？ 国重要， 可他没了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手僵了，没知觉，感觉不到疼痛。和风的睫毛被冰雪覆盖，嘴唇冻得青紫，脸上的血被水和雪摩擦干净，只剩下眉骨一道很深的血口，刮着几颗美丽的冰雪珠子。窝了好久，终于把雪人做好了。他将手伸进怀里，沾了点血出来，点在小雪球上，他瞬间就有了嘴巴。和风看着他，一时不知道下面该干什么，也没有知觉再去堆出第二个。他仰面躺在雪地里，望着惨白的天空。从前与谢池开玩笑说生日近日一起过，还真一语成谶了。谢池推开窗，举起枪对准和风的头。他的手从来没有这么抖过，从左飘到右，从上追到下。和风看到了谢池，那一刻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他的爱人怎么会举枪对着他？和风默默看了谢池好一会儿，他好像在哭，身子已经不听使唤了。他手撑着地艰难地站起来，刚走两步，高大的汉子就这么直直地往前倒过去，压平一大片雪地。这一摔倒是让他清醒许多。和风再次撑起身站着，朝谢池走过去。 不是幻觉呀。 他仰着面望他，忽然张开了双臂。 阿芝。 谢池举枪对着和风的脑袋，风雪声太大，掩盖了和风的呼唤，但这熟悉的口型瞬间将他击溃。和风的唇舌早已麻木，发出不清不楚的声音。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那个负责浇水的男人又走了出来，见和风这般模样，抬起脚就冲他的腿窝踹了下去。和风没撑住，单膝跪下，又重新站起来。那男人刚要踹第二脚，一枚子弹在额间开花，动静瞬间引来了其他人。谢池擦去影响视线的眼泪，朝赶出来的人一个接一个打过去。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藤田青也将谢池拉进地下监狱，看着挤在一间牢房的江守月等人，阿如一见他，抱着铁栏杆哭。 姐姐！ 藤田青也摁住他的头，看着他们。 你刚才杀了人，你刚才杀了人，总得给这里的人一个交代。我舍不得把你交出去。来，来，你挑一个，你挑一个，做你的替死鬼。 谢池挣扎不开，他死死地扣着他。 你不挑，好，你不挑，那就我来。 藤田青也竖起手指，在他们几个人身上来回点，最终落在那位伤了眼睛的男同志身上。 也得得得，可能就你了，拉出去。 是， 是我杀的，你杀了我。 我说了，我舍不得杀你。下次再有这种事情，还这么办？ 谢池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抽出他的枪。 对着他的脑袋，藤田青也一脸淡定。 你杀了我，他们都得死，你也得死，你的好情人更得死。 婉之，杀了他，不用管我们。 对，杀了这个小鬼子。 谢师咬牙切齿地看着他，没有动手。 跟我回家吧。 姐， 罗林叔和小池两翼去南京开会，他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回来，听说人被关在红公馆，风尘仆仆地赶过去，却被拦着进不去审讯室。他花了点钱与看守的老乡打听一番，听说藤田青也动了私刑，已经折磨了足足两天。他没有再次缠磨，当即让司机开车去了藤田青野的住处。藤田青野穿好衣服迎接。 小池夫人，深夜造访，不知有什么事？ 你不用跟我装傻，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怎么会下这种毒手？好歹你们也是朋友，他也是你妹妹的男朋友，纵然他有错，用得着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 小池夫人，我未婚妻怀孕了。 哼，那么恭喜了。 父亲不是我。 罗林叔略微有些讶异，藤田青也面不改色，平静道： 是您儿子的。 果然还是出事了。我代他与你道歉。 道了歉，孩子也不是我的，也改变不了他睡了我女人的事实，对吧？ 所以你非得置他于死地吗？ 我的未婚妻还对他不死心，如果您能劝动他打掉孩子，再也不跟您儿子往来，或许我能网开一面。带人劫法场，救了几个抗日分子，他的罪行我还没有上报，您也知道通敌叛国是个什么下场。 他在哪里？ 就在楼上，左拐第二间。 罗林叔看向楼梯，径直地走上去。